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哼，死鬼，你非要膈应我才舒服吗？ 你耽误的时间已经太多了，再浪费时间，恐怕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谁了。赶快动手吧，我挡住老毒，你把该杀的人杀了，我们好回去喝酒吃肉。 天哪，整个大陆的封号斗罗也不过区区十几人而已，可在这里竟然已经出现了三个，而且这两个封号斗罗的目标竟然还是我。 独孤博的双眼已经完全变成了翡翠色，摇身一晃现出了他那碧鳞蛇皇的本体。这一次他没有再说话，而是直接朝着地面的白衣封号斗罗扑了过来。 老徒，你的对手是我。 黑影闪现，一瞬间就挡在了独孤博面前，碰撞带起一声铿锵，只是这一个声音就将场中所有的魂力低于40级的魂师震翻在地。皇家骑士团骑士们胯下的战马连悲鸣声都没有发出，就已经一个个瘫软在地上，口吐白沫。 鬼魅，今天你们要是杀了唐三，就等着被报复吧。 独孤博怎么也想不到，鬼魅和菊花关这哼哈二将竟然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他虽然知道那里会对唐三很重视，却没想到他们居然派出了两名封号斗罗。当史莱克学院参加完晋级赛前往武魂城的时候，独孤博就已经悄然隐没在一旁跟随，就是为了防备眼前的情况出现。可同时面对两名封号斗罗，而且还都是魂力比自己更高的封号斗罗，独孤博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黑影的话令白衣封号斗罗有些愤怒，但他也知道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冰冷如毒蛇一般的目光冷冷地刺向唐三，而就在这一刻，紫金色凝石的光彩从唐三眼中全力喷出。哪怕是封号斗罗这样的实力，在那紫金色光芒刺入眼中的瞬间，身体也不禁晃动了一下，对史莱克奇怪的魂力压制顿时消失了。而就在这一瞬间，戴沐白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紧紧抱住了对方。马红俊的凤凰哮天机第一时间发动，配合着戴沐白全力施展的白虎流星雨，全部作用在了白衣封号斗罗身上。绚丽的彩色光芒毫不吝啬从宁荣荣手中九宝琉璃塔内喷吐而出，四种增幅同时出现在了戴沐白和马红俊身上，令他们的攻击力增强到了最大程度。但是这还不足以杀害一名封号斗罗。白衣封号斗罗眼神变得有些阴鸷，一层淡紫色的气息从他体内喷发而出。马红俊的凤凰啸天机后手限制技能根本就没能发挥作用，整个人被抛飞了。戴沐白也不好受，双臂直接被震得脱臼，要不是白衣封号斗罗对他手下留情，单是这一下就足以要了他的性命。唐三手中的阎王铁已经准备发动了，可就在他要发动的前一瞬间，一层淡金色的光芒却从那白衣封号斗罗体内喷薄而出，整个人都变得虚幻起来，居然打断了唐三紫极魔瞳的锁定。他体内为了发动阎王铁而凝聚的魂力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右手怎么也挥不出。 死吧！ 十片毛茸茸的花瓣飘飞而出，直奔唐三而来。那看上去飞行缓慢的花瓣却仿佛循着天地治理一般，封死了唐三的气息和所有空隙。唐三悲哀地发现自己就算要出手阎王铁也很难命中对手，他的魂力还是太弱了，根本无法将这绝世暗器的威力发挥出来。突然一丝怪异的感觉出现在唐三的心中，他突然发现眼前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似乎被分割开来，周围的一切变得寂静下来，他似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十片奇荣通天菊的花瓣突然变成了粉末，四散纷飞，一个身穿白衣高大笔挺的身影突然挡住了他的视线。 见到陈心， 白衣封号斗罗的目光第一次变得极其凝重，挡在唐三面前的是一名老人，一尘不染的白衣，银色发丝梳理得极为整齐，他手中有一柄剑，长约3尺，没有任何装饰，通体纯银的长剑， 他的表情很淡漠，双眼似乎看不到周围任何东西似的，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也不开口。但他只是站在那里，却依旧能给人一种天地万物唯我独尊的感觉。白衣封号斗罗感觉到自己掌心有些湿润，眼前这个人号称攻击最强的封号斗罗，对他的属性全方位克制。 陈心，连你也来趟这浑水吗？ 月关，亏你也是封号斗罗，竟然在这里欺负小孩子，还如此藏头露尾，就不怕被人耻笑吗？唐三是我们七宝琉璃宗的朋友。 这么说，你们七宝琉璃宗是真的打算和我们作对了？ 上三门同气连枝，菊花关，难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一身朴素装束的宁风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了山包上，在他身边还站着天斗帝国的雪清河太子，七宝琉璃塔宝光闪烁，七个魂环上下浮动。 哼，今天我们认栽了，不过今天这笔账我们会记着。鬼魅，我们走。 轰然巨响中，化身碧鳞蛇皇的独孤博暴退，月关和鬼魅两大封号斗罗悄然隐没，黑衣人如同潮水一般退去。在退走的时候，他们还不忘带走同伴的尸体，连一件武器都没有留下。来得快，退得更快，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这些带来致命威胁的盗匪就已经隐没于山包的另一边。 爸爸，你怎么来了？ 宁荣荣兴奋地冲了上去，扑入宁风致怀中。这个时候，他已经忘记在其他学院面前隐藏自己的身份了。刚刚完成联盟的赤火学院和神风学院学员们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火舞和风啸天对视一眼，不禁一脸的苦笑。史莱克学院中竟然还隐藏着七宝琉璃宗宗主之女，还引出了四位封号斗罗的争斗，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宁风致一出手就逼退了对手，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本身的攻防能力虽然不强，但只要有他在，一名封号斗罗就相当于是两名。在他的辅助下，单是一个剑斗罗陈心就足以对付那菊斗罗和鬼斗罗了，更何况还有一个独孤博。 我可不是来保护你们的，我受陛下重托守护太子殿下。 原来雪清河太子作为这次天斗帝国的代表，并没有带多少随从，除了十五所魂师学院以外，他也配备了一辆马车，只不过马车之中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还有宁风致与剑斗罗陈心在内。身为太子，雪清河是天斗帝国的未来，雪夜大帝又岂会让他轻身犯险呢？所以恳请宁风致暗中保护。而作为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身边总会跟着一位强大的守护者，这次轮到了剑斗罗跟随。在之前的战斗中，他们都没有急于出现。原本在第二次金鹰魂斗罗要动手的时候，陈星就准备出手了，可谁知半路杀出个独孤博。当七宝琉璃宗二人出现时，已经完全压制了对手，这样一来胜负就失去了悬念。那两个封号斗罗也都不是傻子，立刻带着手下退去。逼退对手，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两名封号斗罗先后出现时，魂师学院的众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雪清河充分显示出了从小的帝王教育，敌人退走，他立刻有条不紊地开始指挥皇家骑士团，将没有破损的马车拉到面前，救治战马恢复队形。一会儿的功夫，除了已经死去的战马以外，500名皇家骑士团战士大都已经恢复了战斗力。之前那些盗匪在交手时杀意明显不足，大多只是防御游斗，给那两名封号斗罗争取时间，所以双方伤亡最大的地方反而是之前唐三凭借着剧毒暗器杀死的那百余人。雪清河做完自己应做的事情，这才回到了宁风致身边。 老师，您看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按原计划继续前进，有了这次的教训，他们也不会再轻举妄动了，毕竟他们还不会为了唐三付出太大的代价。 是，继续前进。 整个队伍继续前进，但气氛已经明显变得紧张起来。 唐三第一时间登上了史莱克学院的那辆马车，他知道现在自己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之前那两名封号斗罗的任务明显就是击杀他，一次失败并不代表着下次他们还会失败。史莱克奇怪其他人没有登上马车，上了马车的是宁风致、陈心和独孤博三大强者，他们都认为有必要和唐三仔细谈一谈了。唐三显得有些抑郁，在同级别的魂师中他始终都是佼佼者，甚至比他等级高些的魂师也很难在他面前占到便宜，可当对手变成了封号斗罗那个级别，他就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那并不是各种技巧能够弥补的鸿沟。宁风致先向独孤博点了点头，微笑示意，剑斗罗陈心则直接闭上双眼闭目养神。对别人独孤博或许会不屑一顾，但坐在他面前的可是当今七大宗门中上三门门主之一，号称天下最具财力的宗门。 您好，宁宗主。 唉，连我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这么快就出手，而且还如此不留情面。看来当唐三昊天锤暴露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下定决心了。 唉，这些家伙要是下定决心，恐怕萧三就危险了。现在是不是应该让他脱离这次比赛才好啊？只有先隐藏起来，或者找到他的父亲，他的安全才能有所保证。我们都不可能始终守护在他的身边呢。 我也是这个意思。虽然他们在总决赛结束之前应该不会再动手了，但小三的安全还是很难保证的。小三，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让陈心叔叔送你回我们七宝琉璃宗。在那里，虽然我不敢说绝对的安全，但要有人对你不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